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北川农民朱桂翠在地震发生以后，跟着自己的丈夫，拉着80多岁的老母亲一起往山顶跑去。平时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爬上的山顶，这一次他们用了4个小时。不一会儿功夫，大约40多人从4面8方赶到了山顶。大家不论是否相识，不论过去彼此之间有什么矛盾，一见面就相互拥抱，继而摸出手机开始联系自己的亲人。由于手机没有信号，大家便开始商量是不是向北川县城方向逃命。但是大家定睛一看，原本美丽的北川县城仍然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有经验的老人说，那里肯定也出事了。听了这话，我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我读大学的儿子几天前才回到县城，正住在亲戚家中，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我的两个姐姐也住在北川县城，我的女儿在桂溪乡邮政所上班。但是大家又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要想逃出大山活命，最好前往绵阳，北川县城不行，就走雷谷镇。大山上除了森林就是滑坡，根本没有路。丈夫和几名好心的村民背着我的妈妈，其他的人就相互搀扶着前进。晚上11点，大家相互连拖带拽，终于赶到了雷谷镇。这天夜里，我们在雷谷镇的公路旁边坐了下来，从北川县城逃出的人一群又一群地经过这里。从他们的口中，我们知道县城里死了很多人。因为惦记儿子和姐姐，我几次想冲进县城，但都被丈夫拉了回来。13号天刚亮，我在丈夫的强拉硬拽下，和聚集在雷谷镇的许多老百姓一起向绵阳方向走去。5月14号，我终于在绵阳九州体育馆见到了我的儿子和女儿。儿子告诉我，地震时他被抛了出去，飞过邻居家的小2层楼，落在了另一家的2层楼楼顶。 还没等他爬起来，就又被甩了出去。落地之前，恰好被县武装部的一位同志给接住了，结果这名同志的腿断了，他却没什么大事。儿子还说，我家在县城里的13名亲人中，有6人遇难了。儿子的离奇幸存让我庆幸，可是众多亲人的离去让我更加悲伤。在九州体育馆的几天时间里，我的脑子里成天想的是地震时那山崩地裂的景象，是我遇难亲人的身影。想起这些，我心里就发怵生痛。医生杜四海独自守护生命孤岛的传奇也让我感慨万千。杜四海自己是一位残疾人，可为了别人的生命，他表现出了比健全人更健全的心境和行为，他的事迹也在当地传为佳话。每逢有人要他讲述地震那一刻的遇险情景时，杜四海都会这样绘声绘色地讲一通。5月12号吃过午饭，5、6个乡民到我的药店里来买药，我正给他们拿药，这地下突然传来一阵打雷般的响声，轰隆隆，轰隆隆。接着外边就有人喊地震了，地震了。我扔下手里的药，和那几个人一起跌跌撞撞地冲出门，跑到几米外的东翼桥上。我跑到桥上时，地下那种雷声刚好响过3声，大地就开始摇晃起来。因为站不稳，我就坐在桥上，上身略往后仰，双臂使劲撑住桥面，整个身体就随着大桥晃来晃去。桥的另外一端是我姨父开的一家茶馆，摇摇晃晃之中，我眼瞅着两层的茶馆轰的一下掉进了茶瓶河。我心里想，但愿茶馆里没人才好啊。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茶馆里有4个人掉下去了，全部遇难，其中就有我的姨父。茶馆掉进河里之后，对面旧街上的房子就开始接二连三的垮塌，那会儿到处是房屋倒塌的声音，轰隆轰隆。转眼的功夫，街上的房子几乎都垮塌完了，尘烟四起。那街上的人还有桥上的人惊呼声不断，那么多房子垮塌，肯定有人受伤。想到这儿，我就开始大声喊陈杰、赵老板。他们都是我家药店的左邻右舍，我想知道他们还在不在。没想到我喊的这几个人其实都站在桥上，那会儿心里慌得不得了，也没注意身边是谁。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不远处的水泥桥面裂开了一条5厘米宽的大缝，我一下紧张起来。这桥上有20-30个人，距水面有20多米高，这个桥要是垮塌了，桥上的人肯定就没命了。幸好桥没塌，不过离大桥不远处有一座小桥塌了，伤了4-5个人。地震前茶瓶河的河水齐膝深，地震之后河里没水了。地震稍稍平息之后，桥上的人都跑去找自己家里人，很多人被垮塌的房屋砸死了，很多人受了伤。我来到药店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吆喝人们把受伤的送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安全多了。受伤的人挺多，可是我手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只好从他们各自的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简单包扎一下。碰到骨折的，就找一些木片、木棍固定一下。手忙脚乱的，也没有功夫想自己家里人。后来有人说起，小学的房子没事，我这才想起来，儿子还在学校上学呢。我父母和老婆都在新街的家里，那边的房子好，估计没什么事儿，我也就放心了。我没担心家里人，可是家里人却担心我。旧街这边的房子不好，再加上我的右腿有残疾，走路不方便。老婆认为 我肯定被压在房子里了。地震过后，他急急忙忙跑来找我，爬废墟过死人，也忘了害怕了。走到半路上，听人说我正忙着救人，他终于放心了，于是呢，又回去照顾老人了。后来送过来的几个人都受了重伤，躺在地上不停地呻吟，我却帮不上他们的大忙，心里很难过呀。大概快五点的时候，我摸进吊了顶的药店，想给伤者找点药，刚捡了几盒消炎药、止痛药，余震又来了，吓得我赶紧退了出来。傍晚的时候，大部分伤员都在亲人的搀扶下转移到2公里外的新街，在我身边只剩下5位重伤员，还有他们几个家人。这几位受重伤的，一个是锁骨骨折导致血气胸，一个是颅脑外伤，两个腿骨骨折，还有一个被砸掉了4个脚趾头。那天天气也不好，6点多天就快黑了。老婆见我还没回家，就过来找我。一听说老婆要我回家，那几个受重伤的都眼巴巴地盯着我，那个眼神分明是不愿意让我走。其中一位伤者还说，杜老师，我平时都是找你看病的呀。言下之意，那就是千万别扔下他们不管呢。在我们这儿，大伙儿都称医生为老师，我就跟那个人说，您放心吧，我不会扔下你们不管的。我把老婆拉到边上，悄悄跟她说，我得留下，我是医生，我待在这儿他们心里会踏实一些，你呢回家照顾好老人和孩子吧。那天晚上，我老婆在路边为我父母和孩子撑着一把雨伞坐了一宿，也替我担心了一宿。她害怕那河上游的水库要是垮塌了，还不得把我给淹死呀。晚上8点多，几个人到河边方便，听到河道里有呻吟声，循着声音，大家从漆黑的河道里又抬回来一位腿骨骨折的老人。就是在伤者不停的呻吟声中，我度过了地震后的第一个夜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第二天一大早，我老婆叫她堂弟来接我。我老婆说，乡卫生院那边缺人，让我过去帮忙。他还跑去乡政府找人，准备把那6个受重伤的人也转到卫生院。临走前，我对那6个重伤的人说，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们。守了一夜，他们都很信任我，就很放心地让我走了。当时啊，卫生院非常的混乱，门诊楼已经是危房了，伤员们躺在院子里不停地呻吟，更要命的是不少医疗设备都被砸坏了，就是没坏也没法用，因为没电了。从那天起，我就跟卫生院的7名医生一起，每天忙着给受伤的乡民们包扎、换药、消炎、输液什么的。很快，乡政府就派人把那6位伤员移到了卫生院。在卫生院里有40名重伤员，其中有30多名危重伤员需要手术。作为医生，我可是知道多拖延一天对伤员们那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没办法。有的时候他们实在难受的忍不住，就会说，杜老师啊，你给我看看，杜老师啊，你给我看看。那个时候我这心里啊，就跟刀绞似的。这一天呢，我老婆做了一件事儿，我还挺佩服她的。她早上到乡政府之后，主动提出把我们家2个药店价值7万元的药品都捐出来，集中到卫生院管理使用。这事儿呢，她也没跟我商量，但是我觉得她做得对，她这么做，我挺自豪的。 16号上午来了一架直升机接走了四名重伤员，下午呢直升机没再来，到了晚上天变了，又刮风又下雨，那伤员们的帐篷都很简单，几根木棍搭块塑料布，那风一吹就散架了。那个时候那伤员的情绪都低到极点了，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真是看到了绝望，他们就以为没人管他们了。风雨中听着伤员们无助的呻吟声，我也哭了。这是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次流泪。地震过后茶坪乡就跟外界失去了联系，通信中断，路也不通，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从16号开始谣言漫天飞，有人说还有更大的地震，还有人说什么要来洪水，也有人说山要塌了，所以亲戚朋友都劝我们赶快走。第二天呢，我父母和亲戚们带着我儿子沿着解放军翻山越岭走出来的一条小路走了，我让老婆跟他们一块走，他不肯，非要留下来陪我。哎呀，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动。后来我老婆就留在卫生院帮着配药。也就在这一天，整个茶坪乡镇上的2000多名滞留人员全部离开，只有政府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伤员仍在留守。18号先后来了9架直升机把伤员全都接走了，卫生院的大部分医生也都一块离开了。乡政府的人要求我跟我老婆也一块走，我们想了想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解放军还在废墟里救人，这总得有医生接应啊。所以到最后就剩下了我和张小兰医生。24号早上8点，在茶坪乡救援的解放军把废墟清理完毕，再也没有受伤的人送过来，我们才开始撤离。我和老婆、张小兰医生还有2位解放军，我们5个人，一人拄一根木棍，开始爬山往外走。自从我12岁受了伤，腿部落下残疾以后，我就再也没爬过山。可是呢，我们要走到有车的地方必须翻过3座山，由于道路险峻，有的地方甚至要用绳索绑在身上爬悬崖。同路的解放军呢，担心我出意外，一再提出要背着我，可是我呢坚持自己走。后来呢，在大家一再劝说下，为了不拖后腿，我只好趴在解放军战士的背上。11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翻出大山，到达了安全地带。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北川银行女职员宫天秀性格泼辣开朗，平时像男人一样行事果断。在大震中她失去了丈夫，自己的腿也被压断了，但为了见到儿子，她在最紧要的关头下定决心锯腿自救。绵阳本地记者曾记录下了宫天秀为了孩子自己锯腿的整个心理历程。5月12日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北川县城的家中上网，突然房子摇了一下，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房子又剧烈地抖动起来。老公冲我大喊地震了，然后抓起一件睡裙盖在我头上，拉起我就往卫生间跑。地震在北川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朝老公嘟囔了一句说有病啊。但是我们还没有跑进卫生间，楼就塌了。楼塌下去的时候，老公的手还一直护着我的头，我们两个人一起掉进了一个夹缝里。在夹缝里两个人分开了，他的头对着我的脚，我侧趴在他的大腿上。 我试着挪动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右腿被水泥板给压住了。刚掉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直在本能地喊救命。喊了一会儿后，老公说有点不对劲儿，他想呕吐，他觉得自己快死了。我说不至于吧，我们才掉下来，我的腿被压住了也没觉得疼，你怎么会死呢？肯定是脑袋出问题了。老公说真的，我真的快死了。我听他确实不是在开玩笑，就把手从他的背上摸过去，里面湿漉漉一大片。我想老公可能受重伤了，说不定脑袋真的被砸坏了。老公叫着我的小名说，龚老二，坚强一点，你很能干的，这辈子我只求你一件事儿了，你一定要活着出去，把孩子照顾好，让他走正路，不然对不起王家的列祖列宗。老公王怀俊是县科协的主席，在家里是老幺，儿子王涛是王家几代人中唯一的大学生，老公对他的期望非常高。说完这些话后，老公再三要我照顾好自己，就说不能一起往前走了。我突然觉得非常害怕，我就喊老公的名字，开始他还答应，不到半个小时后就不再有回应了。虽然平时在家里我说了算，但我的胆子非常小，从来不敢一个人睡觉。我说老公，你是不是睡着了？你再不醒过来我就咬你了。他没答应我，我就咬了他一口，但是我心里清楚他已经走了。我这样说只是在给自己壮胆。我打量了一下四周，在废墟的上方有一个碗口大的窟窿，通过这个窟窿可以看到纵横交错的水泥板。我的右腿开始疼了，疼痛难忍。5月13号早上，当光线透过那个窟窿射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等死了，我就开始喊，使劲儿地喊救命。我的呼救声得到了废墟当中另外一个人的回应，他叫刘华清，是住在5楼的一个银行职工家属。刘华清询问了我的伤势后说，不要总喊，要保持体力。我说不喊别人怎么会知道我们被埋了，听上面过来拖拉机了，你也一起喊吧。可是刘华清说，那不是拖拉机，是山垮掉的声音。从地震发生到13号早上，我已经14、15个小时没进水了，不间断地呼喊了一段时间后，嗓子就喊不出声了。我伸手在四周乱摸，摸到了一团卫生纸，就用它接了尿喝下来，然后又能出声了，继续喊。很奇怪，我在里面喊破了嗓子，外面的人一点儿都听不到，但是外面人的说话我却听得一清二楚。我想可能是一直在喊，嗓子已经哑了，已经发不出来平时那么大的声音的原因。刘华清跟我说，我们使劲喊，外面的人也不会听见，我们恐怕要死在这里了。我觉得自己不能死，我说要死你死，我要出去。已经排不出尿了，我就用一块砖块砸破了自己已经麻木的右腿，喝血，继续喊，嗓子哑了再砸，再喝，再喊，我绝对不能死在废墟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